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明天是周五了，怎么可能呢？好，哎呦，今天这一个旋律，不知道为什么在今天上电梯的一瞬间突然跑到自己的脑海里面。 可能就是因为一周的工作日到今天周三五点这个时间段的时候，大家觉得已经一周过半了。 对，但是就是总会是有一些盼头的感觉了。 嗯，所以我们在下班的时间当中也是用好音乐告别一天的工作，邀请大家来到周三慢慢悠悠开始的娱乐最王牌， 欢迎你们收听啊。 在时间车口看人群各奔东西，风又吹起愁绪，迷茫着何处是归期，路上一步幻境全都飞扬的烟火气，而我望向远方才能看得到你，我终于 好像就叫披星戴月奔向你啊，我觉得其实会让我们在下班的路上突然觉得心里面那个目的地特别的明朗，然后你特别有方向感，想要去奔向一个人的感觉啊。 对，刚才我也是正好摘下耳机，第一时间没有关上话筒，说今天是倒计时。 哎，这是离什么倒计时啊？ 离2021年告别还有大概不到15天的时间， 就算着日子到新的一年是吧？ 当然，其实说了一半哈、啊，也是今天冬奥倒计时50天。 对，然后离这个冰雪冬奥啊，真的是越来越近了。 大家感到这个日益临近的感受，就是一开始从聆听《冰雪之音》到现在全民的一起向未来，各种手势舞。嗯， 你这个手势舞今天有点 凌乱，是不是？ 对，这动作不对啊。 有些动作我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解锁，所以 手绕这一下。 对对对。主要这一下是我的一个难关，但是对于很多普通的大众来说哈，感受到了大家一起迎接冬奥的这种热情的心情。 是这样的，而且随着天气呢这个越来越冷，我觉得其实很多的冰雪运动也在逐步呢让大家其实可以亲自去参与啊、无论是你喜欢滑雪，还是说你期待着自己能去好好的去找一个冰场好好滑滑冰，我觉得其实都是自己亲自去参与到冬奥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对，没错，也鼓励大家在冬天的时候找到一些可以 室外活动的跟冬奥有关的一些运动项目，去感受一下冬奥的魅力。 今天的开场呢，我们走温暖系，好不好？ 好。 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叫《谢谢你陪我一起过》，送给很多昨天特别送来祝福的一些朋友们啊。在这儿，白洁因为昨天没有上节目，所以今天感谢一下大家啊。 流着泪又吹了一根蜡烛， 又掉泪了啊。 时候听到你为我点的歌，生日快乐。心情在今天好一点，想念在今夜多一些，真的很感动，谢谢你陪我一起过，我很快乐。祝我生日快乐，这快乐也有你和我。蜡烛点亮了，眼泛泪光了，在意的是你，不经意的感动，陪我唱着生日快乐。祝我生日快乐，这快乐也有你陪我。蛋糕分给你，祝福送给我，温馨的时刻会在心里记得，陪我唱这一首情歌，生日快乐。这一天你总会记得， 这一天你总会记得， 这一刻你会来陪我， 这一刻你会来陪我。 午夜的时候听到你为我点的歌，生日快乐。心情在今天好一点，想念在今夜多一些，真的很感动，谢谢你陪我一起过，我很快乐。祝我生日快乐，这快乐也有你和我。蜡烛点亮了，眼泛泪光了，在意的是你，不经意的感动，陪我唱着生日快乐。祝我生日快乐，这快乐也有你陪我。蛋糕分给你，祝福送给我，温馨的时刻会在心里记得，陪我唱这一首情歌。祝我生日快乐。 今天我们慢慢悠悠开始的娱乐早买，今天走温暖系的开始啊。然后希望呢，在寒冷的冬天的傍晚，大家也能够感受到音乐的力量啊。 感受到老白在身旁，人生路还长。 这是从哪儿学的？这呵， 我都学会了。你想，大家 可惜就是我手边现在没有一块蛋糕，咱俩一定要分享一下，摸你一脸这样、 我们用一首歌，用一首代表着满满的祝福的歌，既送给我身旁这位长了一岁的人 啊， 也送给更多一直支持娱乐王牌和九七四的听友们。 对，岁数可以长，个子不要缩就行哈。然后 头发不能少， 哎，头围可以小一点。好了，今天我们一边听着歌，一边还要来找一些新的音乐和大家分享。有没有关注他啊？这个今天的新歌测评，我们来鉴赏这位重新出发的歌坛新人。 这话里有话呀，歌坛新人，然后又是重新出发，他是谁呢？ 小霞。 小霞。 一听说，哎，我们听友里面也有叫小霞的。 小霞，感觉像南方人的说话，感觉福建那边比较多小霞。 你那是烫着嘴了吧？ 哎啊，很多人熟悉她是黄妈， 黄绮珊嘛。 哎，黄绮珊， 对对，那个大嗓门，是吧？我觉得，大毅，你应该算是我们这个 vocal 担当了。就是我感觉，就是你唱歌已经属于嗓门大的了。 对， 但是你要跟这个黄绮珊比，那可能还要稍微逊色一点。她那个嗓门确实，尤其你看她现场的时候，就是。哇，天哪！我觉得那个整个房子都要跟着他的嗓门要震一下， 就是感觉要共振了一样， 要共振一样。对，那小霞2.0这个又是谁呢？其实就是他，本名对吧？他本名就是黄小霞。 对，小的时候他的妈妈给他起名黄小霞，所以这一次呢，他的专辑的名字又用回到了本名。 这个回到初心的这个寓意不言而喻哈。 对， 所以今天他也是回归本名之后呢，并且是2.0的版本，就是因为他2015年的时候出过一张专辑叫《小霞》， 嗯， 所以这次呢，专辑在6年之后，当然得有一个升级版本啦。 是的，当时《小霞》的那个应该是1.0的版本， 嗯， 其实就有一些歌，我觉得特别不像他唱的，比如说那个荒蛮的幽默， 嗯， 啊，就觉得哎，这人是谁？如果你只听歌声的话，甚至不知道是黄绮珊。 对， 那这一次。他的这13首歌又会怎么表达全新的一个自己的感受呢？ 首先他会通过了3个部分，就是他里面写到另外3件事 Part 1 Part 2、和 Part 3分成了3个篇章。 对啊，你们发现没有，就是最近其实你发现很多的歌手都会走这种分身的路线。 哎， 对吧，比如之前有这个阿密特，就张惠妹， 嗯， 是吧，然后韩红和他的那个3XL， 对 XXL， 对， 都是通过分身来展现一个自己不同的音乐风格的领域。 哦，那这个小霞2.0会和黄绮珊，我们印象当中的她有哪些区别呢？我想我们可以通过这张专辑去找找自己的答案。所以我们还是先来听一个剪辑的版本，就是我们把这3个部分呢，Part 1啊，然后 Part 2 Part 3三个部分当中各另一首歌做了一个剪辑。 是的，我们来听听看这3个部分啊、串联起的小霞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这首歌无聊的， 这是 Part 1里面的那首，对吧， 嗯， 无聊的想给他加点东西，无聊的忽然间想起自己，怪我太深爱着你，我不想听你劝你，可是我故事歌曲让 好 Part 2部分，我们来听这首《怀疑女士》，一样来自于小霞2.0。 妙，可话语之间暗藏着危险，陌生的波动信号，跳动的大脑，无限无限的放大，疑问却说不出口，一瞬间释怀，才明白可以光鲜又灿烂。 Part 3当中这首歌叫做《梦》。 每一次在难过的时候，要学会自己放轻松，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再一次走过这路口，像往事不要再一次涌上心头，那只是我能为完成。 你要听他这样唱歌的感觉，就是我们必须得忘记黄绮珊那个名字，就你可以听进去。我就老觉得说后面副歌他得有一个一嗓子得吼上去， 放大招，快放大招，我等不及了。 对，所以这可能是对他来说也是他的职业生涯，或者说对于他的这个音乐的部分的一个比较容易就是比较难去突破的部分。 嗯，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2.0啊，小霞2.0其实也试图去通过这样的浅吟低唱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温柔细腻的部分吧。 嗯，所以在官宣里面提到说，他想歌唱，他很想唱自己，然后他也想讲述平凡。所以听到了这个串烧的部分，确实有这种感觉，想讲述真实的故事，而不只是放大招，不只是飙高音。 把这一张小霞2.0专辑当中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拿出来再和大家分享一下，然后我们再来测评这一张专辑，看看大家感觉如何。 这首歌没有收在我们的串烧里面，它的名字是 思念是一种爱。 看似惊奇是雨，白天黑黑夜白，你别过自知己 思念一种爱，爱与乐循环，你一人独占最好与最坏。思念一种爱，满身爱与爱，我一人缅怀最冷与最。 一种爱来自黄绮珊啊，不对 ，sorry， 应该现在应该叫她现在的本名啊， 小霞， 小霞2.0这张同名的专辑里面的一首歌。怎么说呢？我觉得听了就是这一张专辑，包括刚才戴毅剪辑的这几首歌啊，就三个部分里面的不同的曲目，加上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我的感觉就是，会有一些 放开说。但放心大胆说， 好嘞好嘞，嗓门得放出去是吧？ 我替你兜着。 小霞姐，你能不能再吼一嗓子？ 就觉得副歌部分我们等着他能够唱的再释放一些的时候， 哦，对， 就是出不来。 因为这张就特别像完全把自己就是包裹在自己的一个小的世界里面，呈现自己的这种细腻的部分，整张专辑我感觉就特别像一个在白天的时候一整天不停的忙碌，然后展现自己的能力，然后自己的这个工作，这样的一个女强人的个性，然后呢到了晚上其实又就是缩在自己的房间里面，然后就要好像又有点玻璃心的那个感觉。所以整张专辑其实很适合晚上， 对， 就是过了10点钟以后慢慢听的那个状态， 不会太打扰你。我觉得我的个人感觉是，明明黄绮珊是一个小霞姐，明明小霞姐是一个夏天的阳光，很炽烈， 对， 很有能力，但是她非要做冬天的暖阳， 这其实也挺好，因为这就是她现在想做的或者想表达的部分。今天的这张专辑从可听性来讲的话，我给5星，然后自己的个人的感觉给4.5星。 好了，你听我说完了，我就不说了 啊。你就没有自己的想法吗？ 没有没有，跟你的想法差不多，就是原本包括收歌也好，他就收歌曲创作这一块也好，他其实极力的是不想让创作者根据他的风格来刻意迎合他。所以选曲的风格上来说确实很多变，这一点确实应该给5星，这样一种突破自己，敢于突破自我天花板的状态应该给5星。 对， 但是我也是期望他能在一些歌里面还是把他的优势展现出来。 对，就是希望一张专辑里面有自己原本我们熟悉的那个部分，可以唤醒一些记忆，但是人家没想这么做，就想表达现在这种平凡的歌唱的讲述的这种感觉。 那我可能就会觉得跟我的期待稍微有一些不同，我给3.5星了。 这么快就改了是吧？ 你打4星的时候，我就觉得啊，好吧， 那我觉得还是尊重他，坚持做自己现在想表达音乐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很多时候就是常常事与愿违，我觉得不单单是说你期待的一个工作的事情啊，你期待的一张专辑，然后你期待的一首歌，还是你一直在磕的一对 CP 啊，然后哎，都可能不像你想象的那样的一个发展的路线。哎，这就是人生吧。 再学会飞行， 坠落自己很靠近，还听见呼吸。对不起，我却没捉紧你。 说老话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就是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情，每个人自己的喜怒哀乐，自己的爱情，自己的工作生活，其实都有自己的酸甜苦辣，所以有的时候不用过度的去揣测啊别人的故事到底是什么样的情节，只要知道它一定会有一个开始，就有可能会有一个结束。 感觉大家也变成了柯南，真相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二姐 啊， 二哥的事情你知道了吗？ 哎，我就不唱了，不知道的事。 所以连二姐都不知道的事情，二哥的事情，那我们就更不知道了。 大力说，我们这位听友在微信平台上的留言，我觉得一语双关。他这话本来是要说小霞姐的，他说到了他这个年纪，不用活在别人的期待里了。 是这个，我特别高度认同。 放在二哥的身上也适合呀。 啊， 到这把年纪，不用再活在别人的期待里了，日子过得好就过下去。 就是呀， 日子过得不幸福，分开了也是为了追求幸福。 没错，重点就是二哥是谁啊？ 我家里那个二哥好像还挺踏实的。 哎呦，好嘞啊，这二哥有好多呢。啊，朱二哥也是二哥啊，八戒、哎、是吧？但其实说实话，我是觉得这个事儿我们不过度的去延伸了。 嗯， 对，就是刚才说的那样，这是他的自由，婚姻、爱情其实都是自己的自由。 嗯， 但是呢，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事情，可能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你要认知所有的亲密的关系其实都是流动着的。 嗯哼， 你不要把一件事情当成说他理所应当的天长地久， 哎、 对不对？ 对 啊，什么事 儿？ 哎，一看这个。这婚结了，这两人一定走到最后，这是未必的。 放心， 当然有这样的祝福了。 90后和00后比我们想的更开。 哦，所以我说我怪不得这么想的。 对，因为你是80后、 啊、 你比较担心。 原来如此啊。 哎 啊，好 分手亦是朋友。 好了好了好了，刚才这个事儿就点到为止了啊。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娱乐综合排，在星期三下班路上陪着大家，我是老白。 我是戴毅。 刚才你提到了今天是冬奥，北京冬奥的这个倒计时的50天了。 哎，没错， 冬奥越来越近了，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如果最近的工作焦虑、工作忙碌繁忙，其实真的不如到这个冰雪的运动当中去好好的释放一下自己的压力呢。 像我昨天就释放了一下，我跑到了凤凰汇、 哦、 那边儿、它其实不是在商场里面，是在商场对面的一个像商业街、 哦、 这个商业街里边有非常好的一个环境，有老年人带着孩子去遛娃，然后也一些年轻朋友们下了班之后去吃吃饭。哎，我就发现那儿多了一个小的露天的滑冰场。 哦，这个好。 大概滑冰场可能也就容纳10几个人在里面玩一玩，20个人就转不开身了。但即便如此，我都有一种跃跃欲试的心情。然后我看了一下参考的价格， 行，价格就不说了，合着你就 咂了咂嘴， 你就只是看着，我还以为你真玩去了呢。 我马上就要去玩这个狗拉铁锹了。 哎，好，去吧去吧去吧。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我据朋友说，其实现在其实冰雪运动的这种狂欢的这种派对都陆续的在一些地方展开，比如说在三里屯。 嗯，我刚刚说的凤凰会。 对， 先说三里屯。 三里屯太古里嘛、嗯，然后他好像也有一个什么，叫冬季的主题的活动，叫潮运当道的，好像有3个冰雪互动的那个装置。 啊、哦，有雪的，有雪车。 对，也是那种，就是有雪车、滑道啊、哦，什么单板什么的，就是 那很好呀， 在南北西区，然后都是亮相中。所以你提到的这个事情，忽然会让我觉得，咱们是不是得组织起来了？对， 当然了，以你来牵头，然后呢，我跟你来一个 VS 的 PK 队伍， 合着就是 老白带队和戴毅带队， 钱都是我花，运动体验你们去。 谁让你是制作人，是不是啊？ 反正大家就是体验一下那个潮人的感觉啊，一起来为北京即将燃起的冬奥的圣火来蓄能助力吧。 嗯。 近年底了啊，也希望每个朋友大家都能够平安喜乐。 974缤纷玩具节来喽！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74，玩具反斗城满一百减58，满300减108玩具券，抢到你手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三点半钟吵完后，不想问到底是谁牵了谁的手。看温柔春风轻轻吹拂不麦田，也吹迷我的眼。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下班快乐，各位，欢迎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哎，我是戴毅 啊。对，别忘了我们的九七四缤纷玩具节还在继续中啊。 哦，今天能抢券吗？ 可以可以，大家就去北京音乐广播我们的这个官方微信啊，就是北京音乐广播，回复九七四就行了。然后或者去反斗城啊，玩具反斗城中国回复也可以。 好，记得领券。然后呢，这两天在年末岁尾的时候准备买礼物的朋友，这波羊毛你得薅啊， 加油啊。今天我们聊什么呀？我们说了半天，都正在听广播的朋友可能不知道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什么。 聊就是我刚刚听那首 Last Christmas， 就觉得可能过一段时间又要开始收到一些祝福信息的轰炸了。有的朋友你很长时间没有联系，你就会不知道他是谁。为什么？因为微信的那个名字、头像，甚至他的那个背景页面和他的签名都会换，这个人换的面目全非。你要如果说换了手机，你跟他从来没有联系过的话，这个人你就根本不知道他是谁。 对，我其 实有这种感觉， 就是想聊这个话题的发散点是刚才的王力宏那首歌。我见过这样子的签名档，就只有一句话，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 就一句话，感觉我有好多故事。 或者说你突然发现你的朋友圈里面有一个人，他好像沉寂了很久的时间。你再去看他的朋友圈的时候，他的那个底下就是一条线，就什么都没有，没有签名档。就是证明你被删掉了。 没有，他可能一下清空了自己所有的留言和朋友圈，也没有防着你，他只是就是什么都没有。然后他也没发，所以你当然看到就是一个大横杠嘛。 有可能他就是在安静的疗伤啊，或者是在处理自己人生的一些情绪问题等等等等，所以不必惊慌啊。但是我们真是想盘点一下你们看到的，或者说你们自己的 签名档， 微信的那个朋友圈签名档。 哎，今天我们就聊聊你的岁末年根的签名档。 截图给我们也行。 夜里只剩最后一眼，灰的天，白的雪，你会怕冷的季节。总是当时间开始落叶，太阳就旅行到远方的南回归线，只留下爱躲在我们的心里面，开一个小房间，暖暖的怀念着夏天。我想带你一起旅行，跟着我到南边，远离北半球的天，让阳光直直地照在你我的脸，像是一个可以去冲浪的圣诞节。我只想再对你好一点，我会在你身边，把雪变成了海边。我只想再爱你多一点，让你可以在夏天里过圣诞节。我想带你一起旅行，跟着我到南边，远离北半球的天，让阳光直直地照在你我的脸，享受一个可以去冲浪的圣诞节。我只想再对你好一点，我会在你身边，把雪变成了海边。我只想再爱你多一点，让你可以永远在夏天里过圣诞节。 对你好一点，不会在你身边把雪变成了海边，我只想再爱你多一点，让你可以永远去冲浪的圣诞节，我只想再对你好一点，不会在你身边把雪变成了海边，我只想再爱你多一点，让你可以永远在夏天里过圣诞节。 这儿一个听友的名字，我觉得他的名字本身就特别像一个签名档，喜欢白巧克力的黑巧克力， 巧克力足以好。 OK， 他的签名档是：人和人的出场顺序真的很重要。 哦， 你 看 衍生了想，会不会是那种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就是幸福一辈子，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就是痛苦一辈子？ 不对，就是你要早点去拿号。 哦，好，下一位。 拿得太早了和拿得太晚了都不行， 都不行。哦，这句话，嗯， 到早了呢，是吧？人还没开门呢，到晚了你还得排队。 我还真挺喜欢看不同朋友的签名档的，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期盼大家，如果说懒一点的，就把截图发过来。这样的话，包括你的名字、你的那个朋友圈的一个页面主图，我们都能看得到。 怎么弄得跟心理分析似的呀？ 就挺想看看的。 签名档真的能体现你的，不能说性格。至少代表说你目前的一段人生的状态， 对， 或者你至少是你想要的，或者说你有可能会是你的感悟，有可能是你想要的，有可能是你失去的。 嗯哼， 所以好，通过刚才我们对这位朋友的分析， 没打出什么分数来，就是了解了一下，突然觉得哦，以后再看到喜欢白巧克力的黑巧克力留言的时候，就能够想到他当年那个截图了。 对，我们会记住他。 哎， 这儿还有一个朋友叫 Mandy， 他的明天是草莓味的，你看这就是。甜甜的那种，对生活又很乐观的、 那主图是他家宝贝闺女，当然甜甜的了， 是吧？ 嗯， 所以你看，哎，就是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玩这个游戏， 好 吗？ 嗯，来聊年终的签名档啊、愿意的话可以把一句话发过来，当然如果说省事的话，就是把截图直接丢过来就可以了。九七四最王牌， 你别看签名档就是一句话，有的时候呢，它真的像电视剧一样，像生活的剧集一样多姿多彩， 嗯哼， 呈现了每个人可能不同的故事，就比如说。最近的这个热播的剧啊，这个叫小敏家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 哎呀，很多人都看了，因为里面有黄磊，有周迅，而且还集齐了像秦海璐、韩童生、涂松岩、唐艺昕一众实力派的演员，加盟这个现实题材电视剧。 最近有人抛了话题说黄磊还配得上周迅吗？就是 说黄磊又油腻了、 就是套路啦，怎么着啊，两人一块搭戏的时候就有人发问， 嗯， 不知道大家会怎么看这个问题。我倒是觉得说不用去太纠结人家现在的一个人生的状态或者表现出来的状态， 嗯， 到这个年纪了，你说他，你还要求他像当时人间四月天似的，那是不太可能的。 大家不要求那个、就是我看到的一部分热搜是说又看到黄小厨上线了，因为他在小敏家做饭了，大家说隔着那个屏幕看那红烧肉就开始， 他做好他的事情就好， 对，就开始流口水。 Okay. 还有包括这个刘晓敏，也就是周迅扮演的哈、啊，说这个洁癖的日常像不像你妈妈、哎？就是有好多这个图片，就说像不像咱们的妈妈？ 哦，嗨，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你问我呢啊！ 咱阿姨也挺爱洁癖， 是一样的， 挺爱干净的是吧？ 都差不多吧。 好， 但是我也有印象的是，歌手赖美云为这个剧集演唱了一个插曲。 对， 刚好这个名字呢，我觉得也特别适合，或者说很多人也用过，做自己的朋友圈的签名档， 就是暂停营业中。 对，就是短短的几个字，然后底下的朋友圈清空了， 就闭关修炼了呗。 看光云下看那个他，看把平淡都渲染天上浪漫，哦，美得不像话，微妙的暖在空中弥漫，思绪飘荡，让自己释放，如梦般置身云端。No， 别让一句话就把一天的快乐拉下，让我们向前奔。 的频道。让心想自然，让思绪飘荡，让自己释放如梦般，只剩云端。 No， 别让一句话就把一天的快乐拉下，让我们先切断一夜的信号，才能知道这世界有多少 暂停营业中啊，我们的节目正在营业中啊，短时间内也不会暂停。 好像赖美云特别喜欢五个字的歌词名字，最近有两首歌连续发表的，一个是先吃完再说，然后就是这个暂停营业中，还挺压、就感觉两个还挺搭的， 就吃完了就跑吧。 对，吃完了待会儿再营业 打烊了是吧。好，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我觉得特别容易参与，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玩这个游戏啊，或者说呢跟我们密切的互动一下，让我们了解一下彼此。 嗯， 你们的签名档是什么？这句话，或者是截图给我们，或者发给我们。 你不觉得我们这个互动问题就有点像是看看大家努力营业中的朋友圈的截图是什么样子吗？ 嗯， 就是他们家的门脸儿，从头像到主页面，再到签名档，基本上这个人的感觉是文艺气质的，是二次元少女的，还是可可爱爱的，还是沉稳的、老练的，都能够差不多窥探一二。 你就是感觉一整套的性格分析都出来了， 这儿分析过嘞。 这儿一个慢慢经常跟我们互动的一个朋友，在微信里面跟我们说话 啊， 说没有签名档，我好迷茫。突然看到他上面那个封面图， 嗯， 我觉得你虽然没有签名档，但是封面图其实代表了很多。 嗯，他说的是我的愿望是现在当个快乐的女孩，中年时当个快乐的阿姨，老年时当个快乐的老太婆。 所以签名档不太可能有这么多字吧？你还挺聪明的啊， 放到截图里面去了啊， 是吧？ 嗯。潮说的是什么呀？哦，蝴蝶依旧狂恋着花，你却错过我的年华，像歌词哎。 然后内容全不可见是吧？有故事的人 特别坦诚的，我们的听友、连底下自己发的朋友圈都不用遮着挡着啊，都给我们看了，谢谢。 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信任嘛？ 对，极度信任，极度信任， 对吧？我们也信任大家，把我们的签名档告诉大家。比如说我坐我旁边这一位，据说呢，他的这个朋友圈的签名档呢，属于周播系列啊，不对，季播系列，就是常常就换了。哎，我说你这一个人的签名档，你基本上写那一条啊，就是基本上可能隔个这么一年啊，除非你的生活状态发生一些很多的转变，你才会去改它。 有啊， 但是。Coco 不一样啊，二姐就想到一什么换，突然想到这句好， 没有，也是跟心情有关。你都说了嘛，这签名档也是大家近期生活状态的一种写照。那我不能没事总发一个特别那什么矫情的朋友圈， 那你说说呗。 那我就可以把这个个性签名档改一改嘛。我最近的是家常饭桌，人间烟火，生命的风景还好能好好把握。 太长了吧这签名档， 反正他让我够字数了。 哎呀，好嘞，反正 我没有被削减。 我印象中你的签名档不是这句来着，是另外一句，比这个短， 比这个短。上次用的是“世间有不老的风景，我有不老的心情。” 哦，是这个。 嗯， 我记得是一串数字。 怎么的？还是密码？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好，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我那是四个二炸。 哎，我们再透露一个，就是小柯老师，那天我们不是看他话剧吗？ 西大中下。 对，他的那个签名档，就透露其实也没关系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一句话， 你说我容易吗？ 想起那首歌，你说我容易吗？ 对，自己一首歌， 上辈子欠你的。 哎呀，可惜没找着这首歌。咱们就来说说另外一个剧吧，好不好？这个告五人就是唱了一部高分热播剧的主题曲，高分热播剧的名字就是我们现在此时此刻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华灯初上。 嗯 啊，然后呢，目前第一季已经播完了，据说口碑还不错。 对，嗯，这个华灯初上的地点不是在北京，而是在台北。 对，在台北， 哎，应该是台湾了。由林心如、杨谨华、杨佑宁等主演， Netflix 出品，目前第一季播完了，豆瓣评分很高，8.1，应该算是近期口碑很不错的一部剧集了。 据说戴奕花了一个晚上时间刷了这部剧。 你说我容易吗？一晚上不睡觉就为了看完一部剧。不过还好就8集。 你可以说说观剧的感受。 好嘞， 先来听这首告五人演唱的片尾曲《好不容易》啊。刚才开头的一句女生的吟唱，基本上奠定了这一部剧的一个整个的氛围啊。 对， 有点悬疑感， 但多少会觉得剧情更吸引人，悬疑的感觉留到了下一季。我觉得 OK， 好，待会儿听听看。我们先来听告五人好不容易。 城市抵挡，小巷抵挡，沉默抵挡你的手，慢热的体温，方向错乱，天气预报不准，雨伞我落难，我的手无处安放，包括我的心像旋转木马。或许这就是注定，注定失败的结局，承受带来的孤寂，如滚水在心中蔓延。 这是来自告五人的歌曲《好不容易》。 嗯 啊，好不容易把这部剧刷差不多的二姐来说一下观剧感受吧。 亲情、友情、爱情，到底谁把你放在心上？谁能够点燃你的心里那盏灯？ 请收看下一期的探索节目。 没有，这部剧首先我觉得剧情不狗血， 嗯， 然后呢，演员的甭管是主角还是配角，全员演技在线。 OK， 大家会遇到很多熟悉的面孔，就会觉得，嗯，哦， 很亲切。除了刚刚提到林心如、杨谨华、杨佑宁，我特别想说说杨佑宁，因为之前在《少阳赋》里面，很多人他说他演的这个太子， 嗯， 是什么啊？不是太子，是哪个公子演的特别的水土不服，但是回到了这个华灯初上的时候，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很接地气的杨佑宁、 嗯、 突然觉得、哎、他的演技还是很在线的。另外呢，悬疑这部分我觉得大家一开始可能会猜、哎、是他做的啊，是他做的人名是谁，其实你会看每一集都会给你一条线索，但是看到第八集的时候我依然一头雾水，我觉得这个悬疑剧成了， 那给我就弃剧了。 不会啊，因为他要把更多的重头戏以及每有一些重要人物的更多的一些人物交织放在第二季里。 反正就不要像之前那个八角亭迷雾那种节奏就好了。 嗯，很快，这个节奏很快，而且我看剧几乎没有用倍速，所以我相信基本上来说，大家如果接触到这部《华灯初上》的话，都会给他送一个八星的好评， 所以 八分的好评。 OK， 就是你为这部剧熬出的黑眼圈值了，是吧？ 值了。 好。 嗯， 来看看我们的签名档吧，这个剧就先说到这儿。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其实可以去自己去看看这部剧。首先，这个剧的名字也很适合做签名档，就是四个字：华灯初上。 对，前面会听到五月天，后面会听到刚刚的告五人。 嗯，这儿有一个朋友，我都看不到他的那个名字叫什么。他说：“二姐，念念我的呗。” 好，他的名字确实是一个空格，是吧？他的签名档是：若在意我的话，就在意我的话。 啊， 这还挺有轻重音不同的感觉。 嗯，你看他说让二姐念念他的、 哎、 就是没有让我念，就意味着说希望二姐念完我来评。 嗯，对，你来评一下吧。 就是他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多关注他。嗨， 我觉得他应该有点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但是这个重音在哪一个字上，他的意味不一样。 嗯， 挺好的一个签名的。 我因为他应该是很自信那个人吧。嗯， 他的主图里面写的是有能力，然后爱自己，有余力爱别人，欢迎光临我的世界。 哎呦，好嘞、嗯、好嘞， 也欢迎光临我们娱乐最王牌的世界。 对，今天的签名档还在继续，待会儿我们有空再来看啊。 嗯， 大家如果发截图或者这句话的话，别忘了可以回个手机号给我们啊。 嗯， 然后我们 待会儿 会连线啊，看看我们今天会连到谁。好，接下来听的这首歌依旧我们的冬日温暖气质啊，一首歌叫重生，这是解忧杂货店的这个主题曲，就当时这个电影版的改编版。 哎，听上去配刚才那个华灯初上啊，很适合一边看完那个剧之后再来听这首歌。 有天可以让你选择人生重来或继续，我不知道你的答案最后会是真情或假意，我希望从蓝天到命里，所有你想要的都别随风去，告诉我吧，别再沉默如谜，聚散随意，像红尘来去，告诉你吧，我也曾面临着难题，而你现在看到的是谜底。人生重来或继续，我不知道你的答案最后会是真情或假意，我希望从蓝天到命里，所有你想要的都别随风去，告诉我吧，别再沉默如谜，聚散随意，像红尘来去，告诉你吧，我也曾面临着难题， 朋友又把我们的那个节目的那个 slogan 做了一个更改，然后变，你们是真要变成签名档吗？有本事你们真的改。 娱乐最王牌， 鱼肉最羊排， 文艺最前排也行啊。我们到了饭点的时候嘛，有鱼肉，有肉啊，有生活，有羊排，这生活多美滋。 所以你看，聊天室里有个朋友，他名字叫今天也要加油呀。啊，他的那个签名档，吃好睡好心情好，这个大白话啊，这倒真挺像我特别欣赏的一句话。 嗯， 但是我没有想好什么时候把它变成签名档，就是 等你退休那天， 金庸的小说里面的一句话 啊，怎么说？ 令狐冲的台词， 哎， 睡得比较好，活得比较老。 退休那天一定改成这个签名档。是肉肉呀、啊、发来了一句，应该发来一个截图呢，它是一个英文的一个语句的签名档，他说 Never forget your hopes and the dreams and the love life. Yeah, I get it. 好干，你要想起你今天你给我讲的那个段子了。老白今天办公室给我讲了个段子，说他 去，我都自己不记得， 说他一个朋友在三里屯喝酒， 嗯 啊，去一个酒吧，然后遇到了一个德国朋友， 对对对， 然后德国朋友来之后，两个人就是愉快的喝了一晚上， 人还是一个高管， 然后这高管就全程用一句话跟这个老外在交流。 对，不是我说那个德国那是一个高管， 外国朋友是一个高管， 对，他就说了一晚上， 嗯， 就是跟人喝了一晚上，说了一个单词 ，yes， drink。 好，今天的更多签名档期待大家啊！同时别忘了，如果互动同时加上你的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待会儿我们能好好的认识一下彼此。 嗯，看看你的签名档啊，或者又能代表什么。 MPV、荣威 MX 8可享首任车主一年八折、两年七折保值回购政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份值得信赖的权威保障。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欢乐大家庭就选荣威 MX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我是老白。 嗨，我是刚刚戴上耳机的戴毅。 我们， 你等我一下好不好？ 开始这个时段的节目了。 哎 哎，临近年底了，不知道大家是想时光加速，还是想逆流时间？我们先来听这种逆流时光吧。今天的签名档多少也会有一些，内心的五味杂陈。 谢谢你们参与互动。 对未来无限憧憬，看微风吹过田野。听细雨打湿泥泞，时间总漫不经心，模糊着我的曾经，想看到最初的梦想，最真的眼睛，怎么就离开，怎么才明白一切不再。 逆流时光而来，我是终结者啊。这首歌来自于安徒生乐队的歌，我觉得它也特别适合做一个年底总结的 BGM。 嗯，今年有很多歌曲也是被评选成为了十大热门歌曲，尽管说有一些歌不一定是我们每个人都听到都喜欢的，但是在你自己的歌曲列表里面一定收录了很多这一年陪你走过的好歌。 是的， 嗯， 就像是一个签名档一样啊，有可能一首歌歌曲一首歌的歌词也会成为签名档。 是这样子的。待会儿想一个什么样的歌词比较适合做我们的签名档呢？还是那个你说我容易吗？ 咱就别学人小柯老师了啊。好，我们来看看今天连线的朋友啊，喜欢白巧克力的黑巧克力，刚才我们已经提及了，他挺早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来请他进场。哈喽， 你好。 嗨， 你好。 嗨， 老白。 哈喽。 Hello， 可以听到吗？ 听到了，听到了，听到了。哎，你，我特别好奇，刚才我和戴毅看你这个就是签名档啊，人和人的出场顺序真的很重要。这是你的那个签名档，是什么意思？ 有什么样的感悟？ 有什么样的故事？ 嗯， 他说拒绝回答。 好像没有特别大的感悟，但是还是挺喜欢这句话的。 嗯，哎，我觉得这个很有道理，真的。无论是从感情上面，还是从 工作、职场啊、生活、朋友、友情，其实很多时候出场的顺序都很重要。 我是会从这句话感觉到他可能是一个挺在于人和人之间那种人情味儿的朋友。 对， 就他会觉得这个人如果说能够走进我的生活里面，我希望可以跟他有更多的交集，有更多的故事。 嗯， 他很在意身旁的他重视的人。 好， 嗯， 有道理吗？ 有道理，二姐说的很对， 谢谢啊， 二姐说对，终于说对一回。 二姐说对之后，二姐说不对以后就闭嘴了。 二姐经常在这个时段跟我们 call in 的听友，就是做一个什么心理测试什么的。这次说对了，好，我们要开始答题了，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加油！ 好，第一道题是这样。 哎，等会儿在问题之前怎么称呼？怎么不能一直叫喜欢白巧克力的黑巧克力？这名字也太长了。 我们今天要念绕口令了。 对，怎么称呼你？ 我姓石。 小石 。 好 的， 石。OK。 小石， 加油、 嗯！加油！第一道题是这样。 好的。 依恋就让他依恋，毕竟什么过一段时间。A 这首歌这么唱真难听。 A 拥有 ，B 牵手。 嗯，怎么选？拥有过，牵手过。 拥有。 拥有，好， 有 听一下是不是？ 依恋就让他依恋，毕竟拥有过一段时间。 好，没问题。第二题， 好，第二道题，像风一样，你靠近什么都下降 ？A. 云下降 ，B. 雨都下降。看看是选还是云还是雨？ 嗯。 你靠近什么？ 云 还是雨？ 雨 是吧？ 嗯， 好， 来听听薛之谦。 像风一样，你靠近云都下降。你 云那是下落呀， 啊、对， 云那是下 降、 啊、 下 降， 雨下降不太对啊。好，没事没事啊，我们来再看第三题能不能答对啊？ 更放轻松了哈，随便答着玩了。 嗯。 我们没有在一起，至少还像什么一样 ？A， 朋友 ；B， 情侣。 朋友还是情侣？ 朋友。 朋友，好，听一下。 我们没有在一起，至少还像情侣一样。 啊？对，我也觉得应该是朋友。 这个题有点坑，真的是有点坑，因为它这个前后语句的这个情境感太少了。 我觉得这个题这个词就是你刚刚说的，就出场顺序很重要。 好吧，好吧， 是啊， 没关系啊，答题就是一个这个乐子啊，一个小趣味题。更主要的是，我们想通过这个连接，接通电话的瞬间，能够多了解一些喜欢白巧克力的黑巧克力的小石。 这个听上去更记不住了。 好绕。 这一年过得怎么样？你觉得？ 嗯，凑合吧。 凑合，就是平平淡淡的一年这样过去了。 嗯。 那此时此刻站在这个节点啊，就是你看这一年马上就要过去了，突然有个机会电话打到了电台， 嗯， 然后这个 calling， 你想说什么？或者说你前面的三首歌里面有没有一首是能衬得住现在的心情呢？ 对，看看这三首歌，待会儿边听歌哈，能不能再跟我们聊两句？有蔡淳佳的《依恋》，有薛之谦《像风一样》，以及刘若英的《我们没有在一起》。 有没有？ 因为你那个签名到说人和人的出场顺序真的很重要，我们也特想知道说在12月15号这一天，白洁、戴毅两个人作为一个小小的意外和惊喜出现在你的生活的小世界里， 对， 有什么想表达的？ 嗯。 选第三首吧， 选第三 首， 刘若英，我们没有在一起。 好，那你想在这首歌里面说什么吗？ 我其实对这个歌不是特别的熟悉。 嗯，没关系啊。 是， 嗯， 对于歌名吧，还是觉得歌名这个，我觉得是第一眼让我觉得可以可能听下去的吧。 嗯。 就是我觉得一年到头了，咱们总是习惯去总结成绩呀、收获呀，但是其实也有一些遗憾嘛，对吧？这个遗憾可能来自于生活的很多的瞬间，但是没关系啊。有的时候没有在一起，甚至呢在一起之后又离别，都不妨碍我们继续坚强的向前走下去。 也把这份祝福送给小石。 好， 谢 谢小石。 好，周三快乐， 拜拜， 那就拜拜喽， 拜拜。 在脸上撒野，你那傻气，我真是想念。那时候小小的你还没学会叹气，谁又会想到他们现在喊我女王？你。 生涯，只有你曾陪我在最初的地方，只有你才能了解我要的梦从来不大。我们没有在一起，至少还像情侣一样，我痛的疯的伤的在你面前哭的最惨。我知道你也不能带我回到那个地方，你说你现在很好，而且喜欢回忆很长。我们没有在一起，至少还像家人一样，总是远远关心，远远分享。 看到这边，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25度的咖啡说，不能输，我得再发一遍我的签名档，我不会做选择题，所以别让我选择。写这句话的原因是因为我是个天秤座，纠结，纠结至上。 那就 怎么办？不选 了，都要呗。 哦，成年人是吗？ 是不是？ 那他们有些东西没有办法鱼和熊掌兼得，怎么办？ 你找一个比你擅长做选择的人就好了嘛。 哎，这也是个办法，就是把难题丢给身旁的那个人。 那身边的那个人可是够烦的。其实对于很多的这个就是选择来说， 嗯， 有些人会很简单，就做一个选择，很快就很果断就会做一个选择。 嗯， 有些人就有选择的恐惧症。对吧？他有这个障碍， 对，就像什么天秤了、双鱼了。哎，萝卜他的这个留言，他说不知道哪里发签名，真的有这些朋友吗？在你自己的微信个人里头，在你的那个就是头像里面有一个更多的部分就有一个个性签名，所以看看那些在自己截图发过来之后说我没有签名的朋友，不妨可以给自己年终岁末填写一个。嗯， 你还挺善良的。 啊， 我以为说你先发一个小红包过来，我就告诉 你。你早说呀，早说我不就这段话就省下来了吗？ 这是一叫三月的， 嗯， 哎，他这个就是朋友圈这个封面图还挺好看的。 嗯，一个猫懒懒的睡在一个长发女生的身上哈。 但是他的这个签名档好像还就是还挺 国风的 吧，文学性。 嗯哼。Uh-huh. 笑看庭前花开花落，静观天边云卷云舒。 嗯，这也是一个相对来说，心比较会让自己比较宽容一些，然后心比较大的一个朋友。嗯， 希望用顺其自然的一个方式去看待人生吧。好，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方大同，《特别的人》。 爱一个人，或许要慷慨，若只想要被爱。最后没有了对白，必须有你我的情真，不求气氛的平等，总有幸福有心疼，生命的起伏要认可，共一个人也需要忍耐，要经过了意外才了解所谓的爱，今后的岁月让我们一起了解，多少天长地久有机会细水长流，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奋不顾身难舍难分，不是一般人的认真，若只有一天爱一个人，让那时间每一刻在倒退，生命中有万事的可能，你就是我要遇见的特别的人，要忍耐，要经过了意外才了解所谓的爱，今后的岁月让我们一起了解，多少天长地久有机会细水长流，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孤身难舍难分，不是一般人的认真，若只有一天爱一个人，让那时间每一刻在倒退，生命中有万事的可能，你就是我要遇 间的特别的人。有时候我们都会寂寞，有时也会失败，怕被淘汰，想去找一个明白呀。我曾经多次的等待，未来你何时回来，人山人海总有你的存在，有你我的爱，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奋不顾身，难舍难分，不是一般人的认真。若只有一天爱一个人，让那时间每一刻在倒退，生命中有万事的可能。你就是我要遇见的特别的人，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526。 继续回到娱乐招牌，我是老白。 哎，周三快乐，我是戴毅。 欢迎大家把你们的签名档，微信的那个签名档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刚刚我们跟喜欢白巧克力的黑巧克力连线，也就是小时，然后看到了我们的听友乐啊乐高爱心就说，今天太难了，巧克力成酱了。这些听友们啊，真的是啊，看热闹不嫌事儿大。还有张亮说了，昨天老白没上班，连线那个人声音特别像老白，还特别能说， 那不就是我吗？ 只能说从电话里面听起来，可能声音确实跟在广播里面用我们这个直播话筒的声音不太一样。 对，所以你生活里面会碰到别人说你，哎，你说话的声音和你话筒里声音不一样。 不一样，对，经常会有人说，哎，我刚刚听到好像是李丽，说李丽是去974了， 串台了， 串台了。 好，大家今天如果还有空，可以继续发送你们的这个截图或者是一句话给我们。 是， 莹儿说，哎，不是说了，他的这个截图给我们啊，说。多年后愿与你耳鬓厮磨，两鬓斑白，相视而笑。 特想给他一首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 啊、 有点老哈。 最浪漫的人， 最浪漫的事， 最浪漫的事。sorry 好吧， DJ 大型社死现场、 哎、今儿也好几回了已经啊。大家如果还有空继续发送过来吧，我们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是最近我们测评过的一张专辑、就是许光汉的专辑里面的一首啊。 许光汉的专辑其实一开始从一派轻松到苏芙蕾都会让人觉得很惊喜，而且其实在刚刚聊到的华灯初上那部剧里面他有客串，这首歌是他专辑里面很好听的一首歌，叫淡季动物园。 陷入这些难题，睡午觉的企鹅在昨日苦旅，在寂寞的淡季，我没目的游弋，很惬意，隔着几面玻璃，你也在这里。其实你用心在看戏，左边是南极，右边是人造热带雨林，陪你寻星，亲密而疏离，如果可以坐着休息，你会开启什么样话题？说天气，你说电影， 会不会就这么在一起，还是发现彼此太无趣，我有点在意，反而故意保持这距离，不是我会错意，其实你没有在看耳语，哦哦哦哦，左边是南极，右边是人造热带雨林，陪你寻星，亲密而疏离，我们都在意，反而可以假装不在意，哦哦，谁他都叹气，冷漠看着两人的默剧，那浪漫的秘密，只差当事人还在逃避，有种熟悉，含蓄但透明，如果可以坐着休息，你会开启什么样话题，我是天气，你是电影，或许可以鼓起勇气，在寂寞的淡季。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初上灯火，霓虹的流波，掩不住我匆匆的心色，心头总是有一阵温热，车窗上映的繁华与寂寞是谁的，上空的颠簸满载了爱，轻轻把我包围着。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欢迎回来，下班快乐啊，各位！回到娱乐最王牌，星期三，今天的下班路上，大家还一切顺利吗？ 我觉得大家表示就是能跟我们发送截图，然后聊聊签名档，就应该是心情还不赖，并且路上的状况也都还在，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是的，虽然外面很寒冷，但是如果你坐在车厢里或者在家里面听我们节目，基本上这个温度还是适宜的。 对，毕竟有一句话叫“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 但是你知道我冬天特苦恼一件事儿，就是你在车里面不开空调肯定是不行的，开了空调你穿着那个厚厚的羽绒服，或者是就是脖子上挂了围巾什么，你就觉得特别热。 你为什么不能摘呀？你是自己双手不能自理吗？ 我这是懒嘛。 哦，你是懒还是懒？ 啊，希望以后车里面多一个功能啊，当我上车之后就会有多一个机械臂，直接把我的围巾摘掉。 哎， 啊， 好，你需要一个机器人在车上为你服务。我之前看到一句话就挺有意思，不知道会不会被用作签名？ 怎么讲？ 叫宇宙很谦虚，明明拥有一切，却叫太空。空空如也， 说了怎么没说呢？ 对，就是他有点幽默的感觉在里头。 okay, 所以我觉得大家发过来的一些签名档，要么就是给自己加油打气的，要么就是那种很诙谐幽默，然后继续表达对于生活的热忱和爱的。 对，其实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就是为了自己的签名档啊，会绞尽脑汁啊，或者会去特别刻意的去留意生活里面一些这样的鸡汤文或者是这种金句。有的人就特简单，比如说他的这个签名档就是一句歌词，或者就几个字。比如说这儿有一个朋友，他就应该是听到郭顶的那首《幸运大门》里面，然后就找了一句歌词，幸运的大门会为我打开。 会的，会的。我刚才那句我的签名档其实就是从歌词里面来，但是我记不太准来自于哪句歌哪首歌了，但它就是歌曲里面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很好听。 对，不知道以为你是央视那节目的忠实观众吗？ 哪个央视节目？做饭的节目？ 是不是人家开门的是吗？开门大吉？ 没有，人是家常饭桌人间烟火。 哦，好好， 怎么也应该是毛不易的一荤一素 啊。好嘞， 还真不是那里的歌词哈。好，今天聊签名档，如果继续有空的话，发送你们的签名档到974最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有请 Sia。

难怪有那么瘪嘴的广东话 啊，秒针。人家李克勤不憋嘴 对，就主要是王鹤也感觉还是在学这个广东话的过程当中很有意思的一首歌啊 啊，好吧， 但是又回到那个我的老家 带风吹， 带风吹是什么地方 咱们这个广东话这个已经不是散装的事儿了， 就是我有一句话我应该学的还比较标准，就是 就是啊，好好说话啊， 你家在冰岛啊， 啊，你家在冰岛， 你家在冰岛，这一路车啊，这里落车，好了，就仅此而已了啊！你从哪儿来？你从这儿下车，就此而已了。 哎，但是别人还是听不懂，估计 得需要解释一下。 哎，好吧，今天呢，我们的欢乐的娱乐装牌还在继续当中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并且呢，截图你的微信的朋友圈的签名档啊，我们一起来分享。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说到的也是最近的这个演出啊，说到的是国家大剧院自建院以来呢，其实每年的年末呢，都会有一些活动。嗯，对吧？ 没错，因为从大剧院建院以来，都会在年末的时候推出世界歌剧经典音乐会，演出将会优选中外经典的歌剧选段，然后同时呢，集结国内的一线的优秀歌唱家，为更多的观众带来缤纷炫彩的歌剧盛宴。12月24号到25号这两天，国家大剧院世界歌剧经典音乐会将会再次盛装来袭，指挥家杨洋直棒中央歌剧院，和众多艺术家一起唱响国内外15部歌剧的杰作当中的经典段落。 对，详情可以关注国家大剧院的官网。有一个很甜的名字，好吧 ，Everybody want candy。 哦，每个人都希望生活甜甜美美的，希望有糖果般的味道。 是、 哦、candy。 Yeah. 为什么一说到英文，咱们俩的语调就全变了？就像一说到广东话，又全都变成那种很奇怪的嗓音。 快晒一下你学的一个词。 小太阳。就那天我们听众教我们的一句，对不对？ 小 太阳。看到露露发了一个截图，昨天看到一张图，我觉得特别的好 啊。 他说把一整年的情绪通通的倒进火锅的漩涡中洗礼，再干净的取出，填满心里所有的空洞。 这多棒啊！我觉得这个签名如果让一帮好朋友看到之后，一定会啧啧称奇。就是把一个吃火锅这么俗的事情说得如此的文雅， 对， 然后还带着文艺，然后还带着很多期许， 还有很多的治愈。 没有什么事儿比吃一顿火锅、听一首好歌更重要。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好了，还有什么签名档啊？赶紧发给我们，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 还有什么话题最后能不绕到吃上的？我也挺好奇。 基本上很难，到了这点了，要不然就是还饿着肚子准备吃晚餐的，要不然就是酒足饭饱归家路上的， 要不然就像这个叫钱小乙这位朋友，他的留言就是我是钱光光。这算是比较独特的一个哈， 钱光光， 对，你看钱都来呀、 啊。哦，还有，那你应该还有一个朋友叫月光光， 月光光， 好吧，起司啊，这个就比较就是，比较多的朋友可能都会想到这一句话， 嗯， 就是代表你可能是一个特别温暖的人， 对， 啊， 赠人 玫 瑰， 手 有余 香，哎。好的， 头像上的小姑娘太可爱了，这个汉服穿 就很明媚嘛。 不，大家是为了晒签名还是为了晒娃呀？ 对，我觉得首先这个装扮就特别的有意思。小姑娘穿这种小的汉服，其实就看上去啊，加上这照片如果拍得很阳光的话， 嗯， 就很治愈。 所以没事家里边的家人哈、啊、家长也会没事看看自己的朋友圈的主页面， 嗯， 看看小朋友的照片，治愈一下自己，给自己很多的工作动力。 好，说到这儿呢，说到这个。穿着汉服的小姑娘，我们就来说今天的这首歌，贺思源的推荐。你知道最近的这个短视频的这个平台上呢，最热门的 BGM， 之前我们介绍过那个什么南半球和北海道啊， 嗯， 哭泣站台、 嗯， 还有那个叫什么 ？Aloha Hey Jai， 还有一首就是南。叫什么？这个歌手就是南方凯演唱的，叫《问心》。 但是你要知道，这个评论区里面有着很多的网友排队刷另外一首歌的名字，所以就会让这首歌充满了质疑。 怎么了？ 觉得这首歌有点抄袭之嫌。 哦， 那首被网友们排队刷名字的歌叫做《千秋蝶梦》。 哦， 所以这两首对比一下副歌部分的旋律，确实会想到最近一个很火的一个喜剧演员土豆的经典台词。 嗯， 我是你的双胞胎哥哥呀！ 嗨。反正这个因为版权呢可能会涉及到严格的法律问题，我们作为媒体呢只报道这样一个争议，大家自己判断啊。 嗯， 对于流行文化来说，其实会有一个规律叫做原创递减。 什么意思呢？ 它就是说啊，对于一部作品来说，你看啊，无论是音乐啊，还有影视、小说、美术设计，最具原创力的内容价值是最高的。 嗯，就是后面的一些创造力可能就会衰减了一些些，是这样吗？ 对，就是 因为被别人借鉴和模仿了。 包括前段时间那个剧谁是凶手， 哦， 就是当时也有人说，哎，你这个海报很像别人的一个海报，就可能你也不知道说是你是不是真的看过了以后， 嗯， 然后你就刻意的去模仿，就是套用人家的版面， 嗯， 还是说你就看过之后留下了一个印象， 嗯， 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看过， 对对对， 然后就产生这样子的创意，说不清楚。 哎，所以现在很多影视剧很聪明，就是干脆就直接拿来翻拍。就别再打什么原创牌了，就直接玩翻拍的这个路数。 不过话说了，还是真的自己原创更好吧。 对对对对对，所以鼓励原创的角度上哈，这首《问心》呢，确实是因为走红了，而重新翻红的歌曲《千秋蝶梦》呢，是2019年发行的一首国风歌曲。我们就在这个今天来跟大家一起听一下。 你顿到这儿，你就跟大家干脆还不是说明白吧？ 哎，我确实把这首歌放进来了。 你确实没有啊。 千秋蝶梦，怎么能够这样欺负人呢？ 是有龚琳娜的《千秋梦》。 千秋梦，不，这不太可能出现哈。好吧，那我们就不妨把这首歌留待到明天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大家此时此刻已经在下班路上，确实能够刷到一些小视频啊、平台啊，不妨可以去感受一下，先听听《问心》，然后再去找那首《千秋蝶梦》来对照一下，是不是有比较高的一个模仿度和借鉴感？ 嗯， 那自然公道就在人心了，是吧？ 对，这时候我只能假装我看不到了。 这锅算我的，这锅算我的，我背了。 好，把街角的祝福留给你啊！来听这首《街角的祝福》，很多人也喜欢用这首歌做签名档。嗯。 多少个秋，多少个冬，我几乎快要被治愈好，但还是会只因为一个重复的话题就无心自扰。曾想过，若真遇见，我们应该如何是好？我想我还是会站在某一个街角，不让你看到，只因为我不想打扰啊，只因为怕你解释不了。 常假装我看不到，看不到你和他在对街拥抱，你的快乐我可以感受得到，这样的见面方式对谁都好，我只好假装我听不到，听不到别人口中的他好不好，再不想问也不想被通知到，反正你的世界我管不了。 来，我们间奏的时候解释一下，前面那首歌确实在没看着啊，被隐秘放在了隐秘的角落。 你说说你什么时候近视的啊？什么时候不佩戴眼镜？ 不是，确实夹杂在一堆这个 歌曲 里面，确实不太容易 看到。辛苦辛苦啊！有时候 DJ 忙碌一天之后，有的时候会出一些小偏差，无伤大雅， 没事。 没 我们待会儿想不想听听大家的吧？ 那待会儿我不背锅，该你背锅喽。 哎，我已经背上了，好吗？ 怕你解释不了，只因为现在你的眼睛里。假装我看不到，看不到你和他在对街拥抱，你的快乐我可以感受得到，这样的见面方式对谁都好，我只好假装我听不想问，也不想被通知到，反正你的世界我管不了。若不想问，若不想被通知到，就把祝福留在街角。 因为这首歌，我又想到了刚才我们那位听友小石的那个签名，人和人的出场顺序很重要。 嗯， 有的人呢跟你打过招呼，在爱情里面跟你擦肩而过，然后就告别了，就消失在人海当中，就这种感受。 出场顺序对了呢，就是街角相遇撞个满怀， 然后当当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这是什么 结婚进行曲、啊、 完全没有听出来你这个什么当当当 当当当当 啊 当当， 哎，就还是一中式婚礼啊。好，对，我是出场顺序如果不对就是街角的祝福了。 哎，嗯，希望大家都可以遇到那个对的人哈。这首歌就是我们刚刚推荐的，这首其实是在2019年发行的一首国风歌曲。到底这首问心是不是有 copy 的嫌疑呢？来听这首千秋蝶梦。 对，你可以再去听听那首问心啊。 此交抱拳共身，一起踏方圆没入山里深，万众壮志豪气入怀中，满一盏一气几分，少年心气盛，但愿此生可无恙而终。下回走四方，下一回回不见过去风，春花秋月可以醉，哪管人间是是非非，逍遥着过完从真好 来只有一年长进几寸，扰乱柳絮纷纷，染了一身薄粉，笑颜写过此番此角抱拳共生，一起踏方圆没入山林深，万种壮志豪情入怀中，沾一气几分，少年心气深，但愿此生可无恙而终。风吹绿折不肯退，把旧年华刻下回，走四方下一回归，风间过群风，春花秋月可以醉，哪管人间是是非非，这过往总成好梦，又是一季柳絮飞，再不是曾经年岁，如何问是错是对，烈酒再相陪，长街少年又一杯，笑闹说分素非我泪，满空之真上先说不会， 千秋蝶梦。歌的 BGM 就很适合我们看一些那种相对比较有诗意的文字， 哎，文字是一部分，还有一些画面呢，如果说配搭上了一些国风的服饰，汉服也好，古装的一些服饰也好，都觉得很搭。 你比如说我现在这个签名档吧，用了有一段时间了， 终于能说了， 对，可以说，然后我想过段时间把它改掉，因为我其实很少去改这个签名档，我觉得就是现在就是到年末可能事儿太多了，看这个签名档就有点特别苦的感觉。 我知道了，是那句人生如逆旅， 我亦是行人。 有人跟你签名档一样撞签名档了 是吗？那真的你看就不像人家这个朋友的签名档这么轻松、娱乐之词写了漂亮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200多斤， 哈哈哈哈保持身体健康需要减减肥啊。 时间仿佛停留在那年握着我的手，告诉我不管等多久，夜色还是一样迷蒙，你给我的心痛也还在每个梦中，风轻轻吹，轻轻吹，吹散你的诺言，爱情好像云烟，总是消失在转瞬间， 你知道最近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以前听老歌啊，就像张信哲这个歌，一听就旧的那个 sucks， 然后一听就觉得哎呀，时光又倒回了，就觉得啊，老歌除了怀旧之外，能带来一些什么样子的体验呢？ 最直接的体验就是我的青春不老，就是回到你听到他那个时候的时间原点。 就是我觉得更多的情绪不是说你一定要去怀旧恋旧， 嗯， 而听这首歌，如果你真的沉浸其中的时候，某一个瞬间你觉得自己还很年轻， 一个道理嘛。 啊，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吧。 你换了种说法嘛。 哎，这不说的更这个深入了吗？ 嗯，中国的文字博大精深，怎么都能说圆它。 我们玩个游戏 啊？怎么玩？ 要不然咱们也别浪费了今儿这么好的一个主题，就是看签名档，我们也了解了大家， 嗯， 我们也了解一下，哎，这其实也不算了解彼此的朋友圈吧， 嗯。好， 就算一个巧合游戏。 嗯， 我姓白，你找 B 字开头的，你的通讯录里 B 字开头的第三个人。 哦，在我的通讯录里的 B 字开头的第三个人。 如果他没有签名档，就依次往下翻。 明白了，就第四个或者第五个。 对， 那你呢？在你的 我找 D 字头的。 D 字头的第几个？第三个。 好， 好， 来，你先说他是谁吧。 他叫做不多先生，他的名字叫不多先生。 嗯 嗯，反正不是本名嘛。 可以说是谁吗？ 你们都不认识，是我的一个 哦，没关系啊，就说他 高中同学， 就说他的签名档吧。 啊，一念不生，万念不在，一切不执，就是不执着的执。 哦， 随缘 啊， 随缘自在。 哦， 嗯， 年纪也不小了吧？ 我同学， 是 你说谁呢？ 我说他这个签名档，感觉就是活明白了那个意思。 你活得很拧吧？ 我还在青春的纠结中。 好，那你的呢？你的呢？ 你知道他是谁吗？ D字头的第三个， 我给你看啊。 嗯，谁？我认识吗 ？D字头的第三个，请读他的名字。 大佐。 大佐。 他签名档有吗？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俗。 俗。忒俗。反正呢，总而言之吧。今天这个节目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放轻松啊，临近年底了，去除一些焦虑， 嗯， 然后多一些思考，这思考就留到明年吧。 嗯，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签名，是一个朋友的，他叫做写的是想去快乐星球里面躲一躲。 什么是快乐星球？ 有灵魂拷问。 哎， 什么是快乐星球？ 行了啊，下班快乐，并祝大家年底啊一切都顺利。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榜，我是老白， 我是戴毅， 放轻松了，拜拜， 拜拜。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Fly, I, I,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 畅行北京，即刻奔驰。